吹绿草边的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唱，一湾碧水一湾香， 一湾碧水一湾香， 骏马好似彩云牛羊好似珍珠撒，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我爱它，草原家。像白莲花， thank you. 家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